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其实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独行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 这是马来西亚李佳薇一样的事，作为首发主打歌，这首一样的事是由徐佳莹跟葛大为携手创作，将演唱硬实力以内敛的方式来处理，将情感更丰沛的表现出来啊。我们听完了非常标准的华语情歌一样的事之后，那接下来这首首播歌则是截然不同的曲风，潮流一面的展现。王嘉尔 Fendi Man。 On my shoulder, balling through, yeah. Made a grown Fendi building with my flip flop, yeah. Call me Fendi man, welcome to my Fendi land. I got dog and diamonds, it's my ambition. No boundary, no limit, no restrictions. I'm a dreamer, dream big like the universe. Be the leader, be the night, low key, yeah. Hey, this can be so dry, life, roller coaster ride, yeah. What can me alive and vision by my side? Don't call me savage, cause I made it happen when you don't. second what we say now, yeah.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funny, funny, yeah.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jokes around my funny so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yeah, yeah, yeah. And got the fanny on my back, kissed it like a groom.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in that saloon. Got the fanny on my back, kissed it like a groom.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in that saloon. Got the fanny on my back, kissed it like a groom.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in that saloon. Got the fanny on my back, kissed it like a groom.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guess for more.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funny, funny, yeah.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 funny man.王嘉尔创作并且演唱 Future Bass 混的 Trap 元素，非常有层次感的电音啊，展现出了他时尚主张以及潮流风向啊。好，那接下来进入到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首先说到这张专辑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5年的时间，2003年范玮琪真善美在美好的主题当中收录了多首广为传唱的好歌，哪怕是这首翻唱歌都是大家格外心水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他翻唱朴树的那些花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 到这是范玮琪翻唱朴树的那些花儿，在15年前的这张真善美专辑当中呢，还收录了与光联合唱的好寂寞，以及他的一首经典曲目可不可以不勇敢，以及启程等等歌曲。接下来我们说到2016年李克勤签约到了英皇旗下，在去年这个时候推出了新东家的第一张的专辑啊，恰逢自己当时出道30年，也将唱片命名为30刻啊，听一下主打歌曲《星球大战》里经典角色啊，就金色机器人跟爱情的忠贞不渝结合起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C3PO 啊，李克勤。 李雅永远是公主殿下，洁白裙上是绝代芳华，冰山也有权融化，总需要有情人送花，但我是钢铁外壳，你介意吗？我没时尚造型，但落力护花，是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剑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讲话，是因为跟你站得更慢，在我几番努力下仍难学懂潇洒，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盼望望到却捉不到，千岁英带你觅倾心对象，韩先生某天隆重登场，即使会惆怅，衷心给你们拍掌，但我有钢铁外壳也会重伤，却扮行动自愿并托治疗伤，一得到你吻后亦已教我间靴素养，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效劳望到却捉不到，完全用忠心一片来掩饰一切煎熬，成全着一生的爱，还不要你知道。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结局为何要在快乐时提早结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盼望望到却捉不到，也许捉不到更加好。 C3PO 本来就是星球大战里金色的机器人，特性呢是忠诚的仆人，这首李克勤的 C3PO 表示爱情的忠贞。不知不觉许佳莹出道也快10年的时间了，我们安排一首歌叫做失落沙洲，收录在2009年5月29号她的许佳莹首张创作专辑里哈，来听听看当年的许佳莹。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 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 徐佳莹首张创作专辑里的《失落沙洲》。 爱的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五年前，五月的最后一天 ，Coco 李玟的《盛开》专辑发表，一如既往的音乐热情，像五月的鲜花一样的绽放。2013年5月31号，李玟专辑标题主打《盛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 走进舞台正中间聚光灯的焦点，忘记隐藏的伤痕泪泪，笑容的背面其实还渗着水。你不会看得见我流过多少夜，

张信哲的情歌魅力不减当年，这首由萧恒佳、张简俊伟为他打造的《别让爱情不开心》，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年张信哲旋律当中很好听、很感人的其中之一。听完了2018年张信哲的最新歌曲，那接下来我带着大家回到18年前，我们来跟这首首播歌来对比一下。2000年6月2号，张信哲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信仰》。希望大家来看看这十八年岁月在他的容颜，尤其是在他的声音上面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老天赏饭吃啊，张信哲真的是幸运儿啊。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 们听了两首张信哲的歌，2018和2000，这首歌是18年前的信仰。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啊，2011年的6月1号儿童节，张靓颖推出了专辑《改变》。那这张专辑让张靓颖第6次蝉联中国榜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阿丽亚也因此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制作人大奖。我们来听到的是入选当年中国榜年度金曲，同时也让阿丽亚获得年度最佳作曲的《爱就爱》，张靓颖。 多么开心漫步，为你狂舞，多么盼望能别再为你而哭，反复习惯着你身边的温度，也许是我愿意这么让你摆布，或许是 幸福。 我明明眼泪不许失控，回忆不跟你走，都记在我心中，我就有责任让他值得被珍重。谢谢你曾让我难过，谢谢我 在2008年，就在刘力扬发表专辑一天之后呢，6月3号，华研旗下的重磅男歌手林宥嘉也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力扬当时在签约华研之后的首张专辑《我就是这样》，当时获得了中国榜的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大奖。我们听到的是《眼泪笑了》。啊，说到刘力扬，现在再多一句哈、啊，现在已经转型成了电子音乐人，签约在了摩登天空的旗下。好，哦、思维比较跳跃。好，那我们又再回到《神秘嘉宾》这张专辑哈、啊，林宥嘉 Yoga， 我们来选择听一首歌曲，这是林宥嘉跟作词人蓝小邪双重敬仰的《心有灵犀》。当然，林宥嘉最喜欢的林夕也为他作词了《病态》这首歌曲哈、啊。我们来听这首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心有灵犀》，Yoga。 把灿烂的笑留给镜头记录，完美的让所有人嫉妒。把悲伤的歌。麦克风加速，淘气的让人忘了孤独。还没落幕，已经都麻木，快乐要展示到什么地步？多想有个灵犀。 怎么分数，多想有颗理性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感谢有颗灵犀在心中陪我哭，闪光能亮起我的笑容，才能让旁观者满足。多想有颗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感谢有颗灵犀在心中陪我哭，闪光能亮起我的笑容，才能让旁观者满足，闪光能亮起我的笑容，能不 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已经多久不再联络一个人生活，每次灯光熄灭之后也不属于我，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假装出的坚强心其实已在当人，为什么就连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夏天感觉的不变。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